喂 ，hello， 喂 ，hello， 点称呼啊？ 阿伟啊， 阿伟， 两 位 好， 你好，好，请讲啊，伟。 冇啊，就年几前，我都同我太太就去泰国芭提雅嗰度旅行啦。 系。 咁嗰晚咧就成十二点几先到酒店嘅。 嗯。 咁就即系执埋晒啲行李啊，冲埋凉又剩啊，咁咧就即系有少肚饿，就来大堂嗰度咧就嗌啲宵夜。 嗯。 就顺便叫阿 boy 咧就攞包烟仔。 系。 因为当时我冇晒烟仔。咁跟住到差唔多点三啦，啲外卖就到啦。 嗯。 咁但我太太已经瞓着觉噶啦。 嗯。 咁啊，剩翻我个食啦。咁食完宵夜啊，又剩，咁就顺便攞口烟食噶啦，好正常。 嗯。 跟住食完口烟，我咪瞓觉咯。咁到第二朝起身，咁我太太就起身先嘅，佢就喺度闹我：，喂，有冇搞错啊？你琴晚食烟食到张床都系。 哦。 咁我觉得奇啦，咁我就望过去隔篱张床，因为我同我太太瞓嘅。 嗯。 即系我哋都好瘦嘅。一张床都够瞓嘅， 系， 我就望过隔篱张床，张床就即系冇人瞓过，接得好齐整噶嘛。但系中间咧就有支烟仔， 嗯， 咁咧就如果唔计个累赘咧，白色嗰度咧就剩翻三分一， 系。 咁周围有啲烟灰，都好似人哋炖烟灰 咁，食过咁样啦。 系，咁开头我都以为我即系唔通发梦起身食烟又剩啦， 嗯。 咁我又觉得奇啦，冇可能噶。咁因为我太太仲话呢件衫。即系我着件 T 恤，白色 T 恤瞓嘅。 嗯， 佢话你件衫个膊头又有三个窿，即系俾烟头辣到嗰啲咧，窿窿地咧。 啊， 争在就未穿啫。我有三个窿辣穿咗，即系未穿，但系有三个咧黑色啦。咁、嗯、我就觉得奇，我就咪攞支烟仔嚟睇啦，冇理由我食嘅。 嗯， 我食嗰支仲喺个茶几嗰度。 嗯， 咁我攞嚟睇嗰个累赘咧，系完全冇食过嘅。 嗯， 亦冇嗰啲牙印啊，即系个累赘咧。好多时你食烟会有牙印， 啱啊， 系啊， 同埋佢成支烟系新，即系好新净噶，只不过系嗰啲白色咧，即系烧到咧，剩翻三分一。 嗯， 即系咁，其实我已经知道系咩事嚟噶啦，系咪先？因为得我食烟啫嘛。 喂，但系有冇机会系上手咁样留？ 梗系唔会啦，我哋入房嗰阵时讲、真的， 有冇 check 过晒啊？ 梗系有啦， 不过冇理由咁污糟噶嘛，你去酒店 系咪先？系咯，咁我包烟好肯定就系我即系嗰晚嗌宵，即系琴晚嗌宵夜咧就。我系食过一支啫， 但系我想问翻，嗰支烟系咪你个包支烟嚟噶？ 系啦，冇错啦， 我同一包烟嚟嘅。 系啦，跟住我就、哦、因为我包系新烟，我系食过一支，跟住我即刻瞓觉啦。 哦， 当时都差唔多成两点嚟噶，即系个人都攰啦。 系， 咁我就睇下包烟睇剩翻几多支啦。 嗯， 咁但系真系就得两支，即系少咗两支。 哦， 一支就我自己食，就喺个烟灰缸度嘅。 系啊， 用我一支咪藏，即系藏嗰支咯。 系啊， 咁系咯，咁但系即系。我老婆一味话我即系自己食烟食到咁，咁讲真，我老婆咧就即系瞓喺厕所隔篱咪有张床嘅，咁、中间茶几，另外一张床就对住即系最出噶嘛， 系， 咁最出嗰张床我哋就冇瞓嘅， 系， 咁我太太就瞓近墙啦，即系近厕所嗰度啦，咁、我就即系瞓喺隔篱，咁茶几喺我左手边噶啦，无形中，啱唔啱啊？ 啱啱， 咁我食烟咧就当时未瞓，我食烟就揾左手食，就瞓落个烟灰缸噶嘛， 嗯。 咁但系我嗰件衫嗰三个窿咧，就是、我右手边嘅个膊头位嚟嘅， 系 三个即系搵烟头辣嗰啲啊，辣到即系黑色，不过就未穿嘅。 但会即系呢个反应会唔会之前噶？其实 点会系之前啫？ 即系之前 系之前人哋用噶， 或者咁样啦。 系人经过辣过你嗰度， 梗唔会啦。肯定件衫系我 系啦，应该唔会 带去旅行着噶嘛？点、会有人辣过衫？ 即系肯定记忆系咁。 嗱，你觉得有啲问题存在住啦？咁 即系我已经肯定咗，其实嗰样嘢，因为听都听得多啦。 系 咁，我当时即系变咗一路行程嗰日咧，咁第二朝啦，出发啦，咁又成。咁我就听到嗰个街同嗰、那个导游，同香港导游讲话，我琴晚换咗房。 系。 咁我谂下唔通即系有嗰啲嘢真系，咁、都唔理啦。咁我太太问我话使唔使转房，我话唔需要啦。 嗯、 我话有心害你嘅，都唔系净系俾呢啲你啦，系咪先？ 咁你都大胆喎、 咁、之后咧， 即系其实我碌惊，不过我谂住佢唔会害你咁解啫嘛。 哦，咁但系之后仲有冇啲即系更特别嘅事发生噶？ 之后都冇啦，因为我仲要瞓多一晚喺嗰度。 系咯，咁跟住嗰晚有冇嘢啊？ 嗰晚冇啦，即系嗰晚即系我都惊地噶，咪、成好夜先瞓咯， 咁啊， 尽量唔瞓咯。 实在解释唔到，即系点会咁嘅情况。但系如果佢又冇继续有一啲所谓系骚扰嘅说话，咁 即系我只不过就话佢即系不可思议咯。 想食烟咁样， 系咯，如果即系咁啱你有包烟喺度，佢咪攞嚟食下咁样。 即系我 我咪当佢玩咯，因为有辣到我嘛。 喂，但系你肯定，譬如你太太或者你自己都唔会有梦游呢啲情况啊？ 我三十几岁人有梦游都唔系而家梦游啦。 唔系，不过有梦游都身边人都会知 嘅。有 自己可能知，身边人会知。 如果你真系食烟咧，你系会有尼古丁噶嘛？个女仔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冇喎。 个女仔系完全系新烟嚟嘅。 嗯。 啱啱先？ 但系又消咗嘅喎。 系啦，但系又消咗嘅。 即系呢啲系好奇怪嘅事嘅，如果食烟嘅朋友都会知嘅。 系啦，因为当时嗰个房系得我一个食烟啫嘛。 喂，咁 开烟嘅都知噶啦。 有冇问？譬如那些導遊啊，或者有沒有 問？沒啊，沒問。 那酒店有沒有事情發生過的呢？多不多的？ 沒啊。 知不知當算數了、啊、 當即是我覺得就 他又沒有搞你什麼， 沒有搞你，那就是算數咯，他可能即是想跟你玩一下、 嗯、 我都是懷疑他即是想吃煙而 已， 等於可能當了香這樣，有些人是這樣的嘛， 又或者那個形態似嘛、啊、這樣啦、 啊、OK、 嗯、好，多謝 你，謝謝你，拜拜， 拜拜。 杜小姐， 喂， 系你好， 系，请讲， 系，请讲啦、 okay ，我听唔到嘅嘢，唔好意思，咁咧，我想讲翻咧，我上次去泰国旅行咧， 系， 咁咧都同上次嗰、那个即系同你之前讲嗰个差唔多啦，但系唔知系咪入住嗰间酒店， 哦、 又系咁啱嗰间酒店，系、okay、我哋入去之前咧，已经一开门嗰阵时咧。就已經見到好似有隻嘢飛出嚟咁樣。 咩嚟㗎？ 係影 嚟。 睇唔到係咩嚟嘅，即係黑蒙蒙。嗱，我哋一開到門咧，入邊咪黑蒙蒙嘅，未開燈咁啊，有隻嘢飛出嚟啦。咁咧，我男朋友就睇唔到，但係我自己又睇到，即係我對呢樣嘢好敏感咯。 係。 咁啊，到瞓覺嗰陣時咧，即係咁去沖涼啦。咁我哋嗰床頭咧就有一個牌咧 stand 住，有中文英文寫住請勿在床上吸煙咁樣。 哦。 咁咧，我又瞓覺啦。咁我男朋友咧瞓覺之前咧就喺張床嗰度咧就食煙，就同頭先嗰位先生一樣，用嗰隻手食煙嘅，嗰個左手右手唔記得。咁啊喺用嗰隻手食煙，咁啊食曬煙篤熄咗嚟瞓嘅啦已經。咁啊瞓到半夜咪起身去拖力咁樣嘛。咁啊見到佢自己瞓緊嗰個位咧，有個煙頭喺度，係枕頭，即係啱啱個膊頭嗰個位咧，有一個煙頭係燒到冇曬嘅。 哦。 咁佢就問我拍一拍我，喂，因為我都食煙㗎嘛、 啊、 我話喂你有冇食煙，我冇啊咁樣，我望一望嗰支煙頭係冇食過嘅，即係冇累聚，即係冇嗰啲煙油喺度嘅，又係咁呢，我即時我就唔係好驚，咁我因為夜晚咁照瞓覺好眼瞓咁樣，照擺返落個煙灰盅嗰度，咁第二朝早呢我男朋友就喺度話，其實昨晚你有冇食煙啊、即係以為我整蠱佢咁樣，我話冇喎，佢話冇理由，我都唔會擺支煙頭喺個床嗰度嚟燒火燭啦，咁樣係咪先？即係唔會專登食咗支煙抌喺個床嗰度嚟咁危險係咪先？咁咧，一望望個地下地氈個位咧，有一個煙灰咧係直情好似人哋拜神嗰香燒到好長咁樣嘅。咁咧燉咗落嗰個地氈個位嘅。即係我唔知點樣解釋囉，根本就冇人食過，個女嘴又冇煙又冇食。 又係咁樣情況。 係啦，咁呢我就叫個泰國嗰個導遊呢就同佢講呢件事。係 啊。 咁佢就話我帶咗十幾年團㗎喇喺泰國，從來都冇試過呢件事，但我印象之中我就記得好耐以前呢泰國有一次呢就火燭㗎，燒咗成座大廈，燒死好多人。咁、我話嘩你會唔會俾呢間酒店我去住㗎，重新起好咗咁得人驚咁樣話你快換房俾我哋嘅咁樣。咁換咗房之後呢，咁呢即係我哋之前住第一間房嗰時呢，個洗手間喺左手邊㗎嘛，係咪先？ 通常都係 吓， 咁呢 佢換嗰、那個換咗第二間房俾我嗰時候呢，就相反方向嘅廁所就即係對面房嚟㗎。咁去到半夜，咁我男朋友去洗手間，咁佢竟然行返去第一間房嗰個位置嗰個廁所嗰度呢，就係、是、露台嚟嘅，嗰度十幾樓嚟。 點樣啊？佢自己無端端行過去啊？ 即係佢好似夜晚去洗手間咁啊， 要行返去嗰度， 其實根本就換咗房㗎喇。咁呢佢就去返嗰個洗手間嗰個方向，就去返之前第一間房嗰個洗手間嗰個方向。咁、其實嗰邊我換咗房嗰個方向呢，就係、是、露台嚟嘅。咁一拉開門就係㗎喇，咁我突然間唔知點解瞓到半夜扎醒，就見到佢自己咁樣慢慢行過去喎。 好似即係好似嗰啲點講呀，夢遊咁樣。 係啦，好似有人帶佢咁樣，跟住我就好大聲咁嗌佢，嗌咗成十聲都有。跟住去到嗰個窗邊嗰位呢，佢咁樣想拉開嗰個布簾㗎嘛。咁嗌到最後呢，好大聲嗌佢，佢即刻望過嚟囉，咁做咩呀咁樣。我話你做咩呀？佢話去廁所囉。我話去廁所喺呢邊嘅咩？ 咁佢自己望一望，哎，系，跟住行翻过嗰边。但佢不嬲就冇梦游嘅。 系。 咁啊到住两日啊嘛，嗰间房嗰间酒店，咁啊住完之后啦，咁我哋咪出翻曼谷咯。咁去到曼谷嗰度咧，佢仲奇怪。去到曼谷嗰度咧，咁我同佢行超级市场啦，系咪先？咁啊行行下，我不嬲同佢两个人一齐行噶嘛。佢行行下，竟然发我脾气咧，就行咗去前边。 啊！ 自己行咗去前边啊。 嗯。 咁啊行到嗰间酒店咧，曼谷嗰间酒店咧，嗰啲门口咧咪好大个四面佛嘅。 系啊。 咁咧佢行到入去酒店入边嗰个 lobby 嗰度等我，企喺度。咁咧企喺度等我，我话你做咩无啦发脾气，行咗去咁前，行咁快啊？ 系。 佢话冇啊。你不嬲都企喺我隔篱噶啦，我话我企喺你隔篱，但系你咪翘住我行嘅， 唔系， 但我就冇讲嘢，我话有冇搞错 啊？我翘住你行，即系我即时嗰阵时我就惊啦，咁啊翻到嚟香港我就吓， 好奇怪嗰只， 咁你话系咪好奇怪先？咁嗰个我见到 lobby 嗰度咧有一个女仔咁样拉开道门咧，帮佢即系咁样拉门俾佢入噶嘛，即系都觉得望佢个样好似好奇怪咁样， 点样奇怪个 反应？即系好似拖住个人咯， 系咪啊？ 唔知嗰个女仔，即系我感觉到嗰个女仔咧开门嗰阵时个眼神咧，好似唔知点咁咯。佢见到我嗰阵时，我后屘起码隔四五个人之后，我先入去噶嘛。咁佢见到我嗰阵时咧，就有笑下，但系见到我望到佢噶嘛，望到佢望到我男朋友嗰阵时个样咧，就好奇怪咁嘅样嘅。 你怀疑佢系望到嘢嘅？ 可能系啩。但系我觉得应该系跟唔到佢入去咯，因为。我都几信呢嘢嘅，我觉得有个四面佛喺门口咧挡住，可能佢未必入到去。但系嗰间酒店咧就瞓得好好，就冇事。 好啦， 佢一翻到上房咧就嘣一声咁啊，咩凉油冲咁咩都唔剩咁啊，瞓喺张床嗰度，咁啊瞓到第二朝。 其实你男朋友真系好似成个 trip 都乜都唔知咁样。 佢唔知啊，佢话咩啊，几时又发脾气啫？ 即系你讲翻俾佢听啫。 系啊，我话你做咩发脾气，行咗去前边？佢话冇啊，你不嬲翘住我噶啦咁啊。咁你係咪好得嘅？ 有冇再問清楚啲佢原因先？ 有啊，跟住我翻到嚟香港，我又再問佢咯。跟住我咪叫我叫我啲屋企人去拜咯，問咯。跟住我屋企人問咗佢話冇事，即係跟唔到過嚟香港咁。 咁即係其實證實咗喺嗰邊係有嘅喎。 係啊， 啲惹到嘢喎。如果咁講， 唔出奇啊！即係佢話跟唔到過嚟香港咯，有啊，有就可能係有。 跟唔到真係算好彩喎，其實真係。 哦，依啊咁就， 哇好过跟埋翻嚟， 我几惊啊！即系烧烟灰嗰下咧，我真惊。我同嗰个导游讲，我冇理由我自己整条烟头喺张床度，整火烛你系嘛？ 系咯。 咁嘅情况之后咧，即系嗰个譬如导游咁样讲咧，有冇真系解释翻间酒店嘅事情？ 冇，佢成日喺度话我带十几年，其实我怀疑根本就系有，佢明知嗰间酒店有，佢就专登系咁样讲嘅啫。 可以咁解釋啦，因為既然公司安排咗佢一定要住嘅說話，佢亦都唔想即係好坦白地同你講話有啦，唯有佢同你講話冇。 佢仲好得意喎，佢搭去芭提雅完咗之後咧，人哋通常呢旅行團咪帶一次去拜四面佛嘅，去完嗰次咧，佢就再帶我哋去多一次拜四面佛，即 係 total 拜兩次。 點解咧？ 唔知佢啊。佢去喺个导游车嗰度喺度讲咧，就话总言之咧，呢啲嘢咧就唔系佢话唔信，你都唔好得罪佢咁样，即系话如果假设我哋唔信有呢样嘢，都唔好得罪啲嘢咯，咁样讲。 咁 咪再带我哋去拜多次神咯。 啊，咁但系咪安乐咗？拜多次 唔系啊，跟住我男朋友个个落晒车拜神，佢唔落喎，佢系都要喺架车嗰度。 喂，会唔会就系嗰阵时嗰刹那，即系已经系迷惑咗？ 根本可能系， 所以佢唔肯去接触咯， 唔落啊， 佢惊咯，可能或者。即如果你信嘅，可能 驚。喺個四面佛嗰個廟嗰個門口嗰度嚟嘅。 嗯。 喂，咁 都唔落。 咁每一次咧，你男朋友喺個 trip 度咧，會唔會或者見到一啲神佛嘅嘢咧，就會避開？ 落啊，佢冇落到啊。 即點樣都避 開。頭一次佢都冇落。 嗯。 但係佢唔信啲嘢嘅喎，佢。 唔係，但係佢精神狀態係咪都係好外滯嘅？一路路都係咁樣。 外外滯滯即係差唔多不嬲都係咁上下嘅咧。 我諗可能醒嗰陣時就冇嘢咯，即係同你講翻之後就冇嘢咯。 係啊， 淨係問你點解？咦，我邊度同你鬧交啊？我邊度有乜嘢啊？咁 係啊，咁其實自己可能知知地㗎。 去呢間嗱酒店嗱唔使講曬邊度啦，喺芭提雅近啲咩嘅？ 海灘嗰邊嘅。 海灘嗰邊。 我就係想唔知想知道唔知係咪咁啱又係嗰個人住嗰間咯。 系 咪先？咁啊，肯定 Sure 嗰间系有。 哇！不过你 因为其实我自己疑惑咗好耐，根本系咪真系有呢样嘢？ 唔係，你講到有煙，即係嗰啲咧，就比較奇怪，同埋即係呢啲唔會經常發生，會咁樣出現。但係今晚聽過兩個 case 都連續如果係咁樣嗱，同一樣發生嚇，食煙啊咁樣，比較奇怪。 即係究竟咧，同埋咁樣啦，好似咧三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係有啲人咧近時講話，即係冇香喺度拜祭咧，就攞啲香煙嘅愛嚟做呢件事嘅，即係會唔會嗰啲靈體都係話，即係可能自己肚餓，見到你有煙，會唔會自己攞咧？即係雖然呢個比較誇張啲少少嘅，但會唔會係咁咧？ 還是係即係純粹係一種即係嚇嚇你啊咁樣啦嚇。 係啦係啦。 嗯，好啦，咁 唔該曬你先啊，拜拜。 拜拜。 你好， 係， 係，請講啊。 我想講咧，喺三年前咧，我喺泰國咧，咁嗰一晚咧就喺曼谷嘅， 係 買一間酒店啦。咁當時咧就啱啱瞓落床嚇，咁我啱啱瞓落床，但系就未瞓着嘅，咁我就打得瞓嘅，咁喺我後面咧就聽到啲聲就叫我你唔好瞓啦，唔好瞓啦，即成晚係咁咯。 係廣東話嘅。 係啊，同埋好清晰，同埋係淨係呢句嘅啫，冇其他嘅。 你會唔會有個同房嘅其實？ 有。但佢就聽唔到，佢瞓到死豬咁。 佢肯定你要肯定佢唔係佢喺度講嘢啦，係咪已經？ 係啊。 嗯。 嚇咁咯，咁就佢咧就成晚講，由一點鐘講到成天光五點幾咯。 係。 咁我就一路都係瞓咗喺度，咁就扮瞓覺咯。 但係佢一路同你講都係呢句説話。 係啊，冇第二句噶啦。 咁你有咩反應啊？ 我咪好驚咯，跟住自己隻手咧本身就戴住咗串佛珠嘅，咁就喺度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自己有念經啦，即 係。係啊，但係冇乜用啊。 因為你念到五點幾都仲聽到係嘛？ 係啊。 跟住咧， 但係其實就唔係用個口念咯，係心心念咯，因為驚佢聽到。 喐唔喐得啊？其實。 喐得 㗎。咁你到五點幾之後點樣消失嘅把聲？ 冇，突然間係停曬聲咯。 即係好似朝頭早咁樣。 好長氣係。冇斷過嘅，基本上係講，即係唔會話停咗咯。 咁但係你係咪一停咗就可以喐得翻醒翻？ 我本身不嬲都喐到嘅， 喐到。但係問題點解你唔離開間房咧？ 嚇！我好驚唔敢喐啊嘛。 都唔敢喐啦，已經。 係啊，扮瞓覺咯。 去邊度都會驚啦，如果聽到把聲。 係啊。 咁你又懷疑真係一個靈體喺你側邊咁講嘢？ 唔知啊，喂，但因為當其實係好清晰咯，係完全根本就瞓唔到覺。 嗱，阿師，即係我哋估計一下，理性啲嘅，就會唔會有啲酒店咧，即係比較有啲通風嘅系統或者等等啦，情況會即係點講，傳到一啲聲之類咁嘅嘢㗎？ 唔會嘅，好靜嘅， 好靜。 咁同埋咧，嗰啲聲咧係喺耳邊嘅，即係咧我感覺上咧，即係我感覺唔到佢個人喎，即係嗰個靈體會喺我後邊啦。咁但係咧就感覺把聲咧係好接近耳仔嘅， 即係好似立體聲咁樣出現嘅咯喎。 係啊， 哇，咁啊， 咁維持幾耐？即係去到之後五點幾就一路都冇，還是係已經係要轉房啊？點樣咧？ 冇，因為我哋第二日咧就天光之後咧就會去芭提雅嘅。 系， 咁我第二日就去咗芭提雅咯。 系， 咁但系喺芭提雅咧就就唔系我啦，就我朋友喺第二间房，就又系遇到咯。 听到。 咁佢咧就夜晚瞓觉咧就见到一个好似即系一个婆嘅形状咁啦，咁就喺佢床尾嗰度行来行去咯。 哇！但系其实佢都唔话系认得系有咩样嘅，睇唔到嘅。 佢话好似黄老太咁。 喂，咁但系咧，你哋系咪跟团噶？ 是啊， 咁你有冇问翻个导游究竟点解会咁嘅？ 知唔知点解？ 冇啊，因为个导游好衰啊。 好衰，冇理由噶，你可以问翻佢呢样嘢。 衰都问。 同埋咧，当其时咧，我哋系冇人，即系冇人敢讲咯。我遇到嗰晚咧，我都冇同我啲朋友讲咯。 即系你离开晒啦，翻翻嚟香港先讲啊？ 差唔多啦，因为我个朋友当晚遇喺芭提雅遇到之后咧，即 系 见到个人，因为我哋仲要住多晚嘅。咁佢咧就都冇讲啦，咁佢第二晚咧就。两个人过咗嚟，同埋我哋两个，即系四个人一齐瞓一间房。 我真唔敢翻过嚟。 咁我哋都因为嗰间酒店，我都喺嗰度咧听到咧，即系一入去咧就听到啲门咧咿咿诶诶噶啦。咁我就问我男朋友，佢话应该系冷血热胀嘅啫。咁但系都唔系咁舒服咯，咁就冇理佢算啦，唔谂咯。咁当晚就四个一齐瞓咯。咁第二日就我哋翻香港咧，上到飞机咧先至讲咯。咁讲跟住其他朋友都即系有类即系又系话听到。好多声咁咯，咁就跟住，但系我哋冇同个导游讲咯，因为个导游好衰。 哇，衰都要问佢喎，其实。 因为可能佢哋要有责任同你交代翻先知。 佢就系冇 冇乜唔负责任啊，绝对。佢、哦、连咧乜都唔同我哋讲咧，走嗰阵咧订张机票劈低咗我哋。 哇！咁我反而想知边家粮食。 系啦，即系同埋兼且，我觉得如果俾我，我更加捉住佢啊，一定要问清楚佢添。 嗯。 咁冇个态度都得嘅。 不过其实咧，你采取态度都啱嘅，即系唔好讲住，唔好即系大家宣扬开去住，因为其实仲要住噶嘛，系咪先？费事喺度大家有个羊群心理啊嘛。 不过又变咗好似咧，成班朋友连你自己咧都遇到咁多个问题咯，参加嗰个团。 是啊是啊， 是咯、 啊、 嗬、 啊， 解释唔到嘅嘢， 近住边头， 呢间实在太接近啦。 喺边度噶？嗰间酒店近边头啊？ 曼谷嗰间近边头啊？ 我唔知嗰度边度啊，但系嗰度出边系好多街边档卖嘢嘅咯。 系 哦 ，Siam Square 嗰啲个类似嘅。 吓、 啊、 另外就芭提雅都系好偏僻嘅地方嚟嘅。 系啊系啊。 O、okay、K、 啊。 咁好啦， 好，唔该晒你先啦先。 Hello, Rachel. 是 ，Rachel 你好。 是你好。 你好，我想讲一讲咧，我喺泰国嘅经历啦。咁我同埋神，即系我同埋神一堂啦，咁啊放假一起就去泰国边玩啦。咁我哋临尾咧就玩剩翻七个人嘅啫。咁我哋去咗间酒店度啦。咁嗰间酒店咧，咁佢系用卡嘅嗰啲酒店插卡嗰啲啦。咁我哋去游完水啦，游完水咁我同埋啲女仔就上嚟先，咁去房度谂住换衫啦。咁我哋就撈亂咗啲卡嘅，咁就唔知邊張打邊張嘅。咁、我啲同學呢，咁我就話不如示威大每人攞一張先，咁如果唔啱咪再調囉。咁、我仲係咁插咗三次啦，張卡都開唔到喎。跟住然之後我就同佢哋講，喂唔啱啊啲卡換返啦。跟住佢話唔係喎，我哋兩個都開到。咁跟住我同學就行過嚟同我講，喂你試下敲下道門啦。咁我敲下道門，跟住然之後張卡真係著綠燈，咁綠燈真係入得啦。我唔夠膽入喎，即刻。咁我去咗我同學間房，跟後屘我男朋友上嚟啦，咁我開門啦，咁我同佢一齊入去。咁我其實我諗翻咧，係因為可能咧，我嗰陣時啱去嗰間酒店咧，佢有本聖經嘅，咁佢開咗一頁嘅，咁聽人講咧，好似係我係臨尾先知咯，係嗰頁經文可能係鎮壓住啲，即係可能係即係幫手鎮壓住某一啲嘢咁啦。咁我唔鬼知，咁我睇完之後，跟住我就冚埋咗。跟住之後咧，咁我入房啦，咁咪攞兩把梳諗住，咁我把梳我記得係等喺行李啲上高嘅，咁我揾唔到。跟住然之後咧，我唔理啦，咁我男朋友喺度，我冇咁驚啦。跟住去咗同學另外一間房度玩，玩完翻翻去，兩把梳又等翻喺個行李啲度。 咦，中間有人入過去先，有冇機會咧？ 唔會咯，我覺得，因為張卡一路喺我哋身，同埋我覺得酒店啲人拎都唔會 咁啊，係都唔會幫你擺翻入去啦 嚇。係啊，跟住然之後咧，其實之後嗰間酒店咧，我啲同學都發生咗好多嘅事。 咩事？ 咁佢哋就夜晚瞓覺，咁係兩個女仔同一間房，咁我瞓覺，咁啲酒店床同床之間咧就好興有個收音機噶嘛，即係一個木櫃跟住有收音機聽噶嘛。但嗰間酒店咧就冇嘅，佢收音機咧。就是等落另外一個塊鏡另外一個位的，咁佢中間係只得個木櫃的，咁我同學瞓下，無端聽到泰國，即係泰國啲音樂啊， 哦，又係咁樣， 夜晚瞓覺，咁佢就好自然，好自然佢就拎個木櫃，因為佢木櫃度傳出嚟，咁佢自然去木櫃度閂啦，因為其他我哋住啲酒店都係咁嘅，咁佢自然閂，跟住諗啊，一望一望，咦，即係點解冇個收音機咯？咁同埋，即係佢就覺得，佢就知道。是那裡即不是那裡 不是那裡發出來的聲音， 但是那個聲音就在那裡發出來的，但是那裡是沒有收音機的， 即不是那裡控制 是啊，跟住但是我同學都沒有理到他，他就蓋埋個頭睡咯，那誰知那晚他隔離那其實又有事，那他就聽到夜晚睡睡下覺，沒有人下下去，那他就自己下幾聲看看是不是自己的，自己發出來的聲音，那就不是，咁佢係懷疑隔離嗰個，咁隔離嗰個都冇，咁佢嗱臨，咁佢就驚啲嘅，咁其實即係都係嗰一間房嚟，咁佢拍醒隔離嗰個咯，咁拍醒隔離嗰個係定啲，跟住再瞓到第二朝又同我哋講翻件事咯，跟住另外一個咧，咁我臨尾嗰晚，我哋大家佢哋其他人就唔瞓，咁好攰就攤咗房瞓覺，咁有佢哋成班喺間房度玩啦，玩完之後咧，咁後屘第二日。一批男女就同我講，佢女朋友同我講，女朋友我同學嘛，就同我講話佢男朋友琴晚唔知做乜癲咗，已經係咁狂笑笑咗成晚。係佢就唔知咩事，係啊，咁佢就好驚，佢其實佢想喊咯，佢話，但係佢唔敢咯，咁佢背住男朋友自己喺度瞓咯。第二朝咧，個導遊係泰國人嚟嘅，但係識講廣東話嘅，咁佢就拍一拍佢個男朋友就問：你冇事啊嘛？即係可能佢會知道佢可能係。 中咗 嘢買過嘢囉。係呀，咁係其實呢啲。另外呢，我想講埋我宿舍嗰一件事。 你即係喺 U 係咪你仔？ 我唔係呀，其實我係學護嚟㗎。咁、 哦、 我哋有宿舍瞓㗎嘛。 係點呀？ 咁我之前啱啱入嚟呢，咁係一間細嘅房仔。咁係細啲嘅，佢有兩間，即係有兩隻房，一隻大啲，一隻細啲。我哋啱啱入嚟，咁嗰時好多人嘅，咁、我哋去細房度瞓啦，我同同房。咁嗰晚我同房咧，佢就唔使翻工嘅，咁我就要翻第二日接 A 嘅。係。咁另外一個女仔又嚟我間房度瞓，因為我驚，因為我覺得嗰間房係有問題咯。我每次瞓覺咧，成日都聽到人哋敲門嘅聲，但係咧我間房係最角落頭嗰間嚟嘅。咁我覺得又冇理由會夜晚黑半夜人敲門嘅，同埋啲同學咧佢好興就咁開門入嚟嗌我嘅。咁我驚叫另外一個女仔入嚟瞓啦。咁夜晚瞓瞓下，咁我其實我發緊夢，咁我知道我自己係哼咗一首歌嘅，發緊夢嘅時候，即自己喺度。啲有首歌，跟住之後拍我，佢話你聽唔聽到聲？我話聽，跟住佢哼翻我頭，即係我唔記得咗咩歌。總之佢就哼翻我頭先哼嘅音樂，跟住我話我話嘈醒你啊！我話對唔住，我頭先我就係哼呢首歌，跟住話唔係你哼啊！佢話個收音機咧就係、是、著咗， 自己著。 播完呢首歌之後就自己熄咗啦。 自己開幾聲？ 點解會咁噶？ 係啊，都唔知點解。跟住第二朝我哋係咁研究個收音機究竟係會唔會 set 咗啲乜嘢嘢咧？但係冇喎。是跟住然之後後尾好好彩咁我哋後尾有房呢咁我自己就搬咗去另外一間房度瞓囉。 就冇事啦。 就冇事係呀、不過即係上嗰間房而家就冇人住㗎 啦。但之前呢之前呢會唔會有事㗎有冇聽過㗎 因為之前我對面嗰個女仔呢佢話佢成日聽到嗰啲床嗰啲聲咁我都聽到㗎咁其實我哋就以為可能宿舍啲人靜靜雞帶啲男朋友咁上嚟玩咁囉、但我又覺得冇理由即係晚晚都係咁聲囉。 喂但有冇聽聞過嗰間房有啲咩嘢㗎？ 冇喎不過嗰間房係幾恐怖因為佢係角落頭嗰間囉咁好靜。 係咪特別陰森㗎？ 算唔算係呀？不過美房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啦、 我同房佢好少喺度瞓所以其實得我自己一個我咪即係會特 別驚，可能人氣少啦， 又會係移住嘅，即係疑神疑鬼咁樣啦，有時都會 人氣少又擔心咗咁樣啦。 我自己本身係驚，所以咪叫個朋友嚟陪我，但係點知嗰晚我自己瞓著咗，我梗係唔知道。咁佢拍醒我係話個心機著咗之後，我咪驚咯。 係啦，無端端著又唔係。係 啊，真係無端著咗一分鐘，佢就係播完嗰首歌就熄咗。但係講真，即係我覺得如果 set 時間都唔會， 咁啊比較奇怪。 嗰一首歌咁啱啱好就熄咗咯。 咁啊解釋唔到啦，究竟有啲咩嘢？ 即係好奇怪。咁同埋我同學即係喺醫院度做咁夜晚要返嘢咁咁去夜晚去話試過聽到人哋打齋嗰啲聲囉但係照計醫院呢應該係唔俾人打齋嘅。 你係咪好肯定先其實 佢好肯定聽到嘅佢話呢其實我哋同醫院呢相差就好近嘅。咁佢喺醫院行返嚟呢我哋有幾座咁另外一邊呢係 EF 座嗰邊嘅咁嗰邊係不嬲人哋全係有但我冇見過囉。咁佢就話聽到人哋打齋超度嗰啲咁嘅聲即係叮叮嚓嚓嗰啲聲㗎跟住之後佢就同返我講跟住話你我話你有冇聽錯我話唔會佢話唔係佢聽得好清楚。佢就話佢入咗 lift 之後就聽唔到跟住之後呢佢就諗住落嚟搵我啦即係我同佢唔同層數。咁佢嚟搵我但係搵唔到我咁佢就驚咁自己再行樓梯返上去自己嗰間房嘅時候都聽到叮叮嚓嚓聲囉。 喂有冇可能係附近啲街坊或者啲朋友情況 呢我哋間醫院呢側邊呢係冇住宅㗎。 冇嘅。 係呀、啊。 但會唔會有人路滯咁啱經過咁樣啊 唔會㗎佢會係喺佢話係好清楚係聽到係 EF 座嗰邊。咁但係如果上高嘅話呢成棟醫院呢上高那層應該是71那層來的那應該是沒有是的士站那些來的、 那這樣說啦如果你真的覺得聽打真的害怕的那都正常因為不應該在那個時間 聽到這些聲音但其實你想想背後打齋的那個原因都可能是超到啲亡魂的那令到他們的心是舒服一點的那你這樣想法可能件事又 不同了的 還有你剛剛都不巧聽到有沒有影響到你 即是一時之間的不 用太擔心的這個位置我覺得 即可能平時聽埋的感覺會這樣認住 不過很難說的你即係咁啱咁巧見到啲人可能著披麻戴孝，你都會緊張少少啦，係咪先？ 即係可能有冇少少情況啊？ 係啦，所以但係都放心嘅，你冇做啲咩嘢係咪先？ 好啦，多謝你先。 O K， 唔該你，拜拜。 拜拜。 喂。 喂，何生。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係。 咁樣咧，我就係想講咧。 就係、是、呢件事呢就係、是、發生喺我哥哥個朋友，佢呢就係、是、做呢個空姐㗎，咁喺香港嗰度，咁樣呢就係佢即係 among 佢哋嗰啲 crew members 呢已經係即係好多人都知道㗎囉。咁樣呢就係、是、好幾年前呢就係、是、有一個 short flight 啦，咁呢呢個空姐呢就去咗泰國㗎，一間酒店度囉。咁呢就即係到夜晚黑嗰時呢，咁佢好攰啦，咁瞓覺啦，咁佢就冇閂窗簾㗎。咁樣呢就突然間呢喺窗簾嘅外邊呢就突然間呢有一個人呢升咗上嚟㗎。 喔、哦、就係呢啲呀。你講你講。 咁我唔知道有冇聽過或者有冇講過啦。 你繼續啊。 咁樣呢佢就直咁呢依次呢就係、是、嗰人升咗上嚟之後呢就指住佢呀。一隻手呢90度咁嚟指住佢囉。咁佢當然係即係驚到即係驚到整 個。指住做乜嘢呀但係。 唔知道喎、 啊。 咁指住佢啦，咁佢驚到就彈起啦，咁跟住然後呢就去咗第二個空姐嗰度瞓覺過夜啦，咁到咗第二朝早咁照常呢就返去個房度執嘢啦，咁發現呢原來呢個床下底呢有個死屍喺度喎。 死屍 係呀、啊、 即係話其實如果會唔會嗰個靈體就係嗰個屍體嚟㗎？ 係啦，原來佢呢其實嗰個靈體呢唔係指住個空姐，係想話俾佢聽佢床下底呢原來係有個死屍嘅、就係、是、之前呢係喺嗰間房度住嗰個房客嘅、房客嚟㗎。 冇諗唔濕 㗎，查唔到啊，係俾人哋即係冤殺咁樣。喂，其實我想問下何生你呢，呢、這個係咪嚟自一間比較大型啲嘅航空公司？ 係啦，即係香港最大嗰間。 因為我都係聽過呢個故事呢，係嚟自都係一個空姐朋友都係咁樣講俾我聽。 係、因為應該係好多人知 嘅。我諗係嗰個所屬嘅航空公司都好多人知 嘅。係應該係好多人知嘅，就係佢哋阿貓佢哋嗰啲空姐呢係好多人都知囉。咁、就我就覺得好恐怖囉。 係咪話意思就係佢嘅屍體根本就冇俾人發現到， 係啊， 藏咗裏面。 係佢升上嚟嗰時呢，其實就想話俾佢聽啦，佢其實係俾人哋謀殺咗呢，係收埋咗床下底嗰度囉。 即係可能係一路呢謀殺咗呢都搵唔返條屍 體。即係佢沉冤啊，而家咁講 係嘛。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喂、但竟然呢最主要問題呢就係、是、我嗰陣時都問過㗎嗰、那個朋友。點解會無臭味嘅呢，即係完全啦、一個死屍如果喺裏面嘅話基本上應該有臭味㗎嘛，除非你即係製過，等於你好似無端端成為一個即 係醃咗或者唔知點樣。 係啊，點樣做法啦、我哋就唔認識啦咁樣。咁但係點解會冇臭味 呢？我相信唔會係話死咗好耐囉，同埋一般嚟講即係喺酒店入面都會有冷氣囉。 唔係喎，焗住嗰種。 但係呢，以我哋所平時睇新聞啦，可以咁講，咁就裏面都話基本上兩日就已經發臭發脹 嘅喎。係 咪呀？ 係呀，所以我一路都解釋唔到呢個謎，但係呢發覺就係話好似你今次你打電話上嚟啦，都係講應該係嗰間嘅航空公司啦。 係，我相信你都係聽過啦。 係呀係呀，就是、我都係從嗰個航空公司嘅空中小姐話俾我聽嘅。 係呀 係呀，咁所以變咗個巧合性又好強㗎， 即係呢個有少少解釋唔到嘅，點解啲人問到啦，係咪？就係嗰個空姐點解問到？ 我相信，即係譬如果係咁多人都知道，同埋係淨係空姐佢哋係傳開得咁犀利，我相信係真㗎咯。 即係曾經有人真係咁樣遇上過呢件事咯。 係啊係啊。 然後後屘解決翻嘅就係真係揾到一條屍喺個床下邊咯。係 啊，即係我聽過之中，因為我其實有時都當即係等佢哋咧，即係佢哋周圍飛咧，要去啲好陌生嘅， 都幾驚㗎，冇話。 嘅一個份，我其實都等佢哋。幾恐怖的，但依次就是最勁嗰次咯。 不過其實嗰次咧，我哋就會研究就係話，可能係嗰當日，譬如話你個空姐到場啦嘅時間之前嘅 before 可能一兩分鐘啊，唔係一兩個鐘啊，甚至乎就已經係即係俾人殺咗喺嗰度嘅。咁然後當晚佢係咁依瞓一瞓或者執嘢嘅時間就已經見到啦，仲未有 發臭。係咯，亦都唔出奇啊，因為根本佢係即係譬如啲人客係即係出出入入啦。 但係呢一個即係變咗個嗰嗱，其實喺故事性裏邊嘅真確性係重咗好多嘅，因為唔單止話從你嘅途徑我哋聽到啦，我自己都聽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嚇、OK。好，唔該曬你先，何生，拜拜。喂，阿峰。 Hello。 係，你好，主持你好。係，咁我講一次我去日本旅行嘅經驗。 邊個地方啊？ 日本富士山。 哎呀， 又 係。 係啦，我當時去過一個地點，就係日本富士山下面嘅一間酒店。嗰間酒店咧就位處於一個森林裡面嘅。 山中湖嗰啲係嘛？山中湖嗰啲啊？ 我唔記得咗個名字，因為好多年前啦。咁去到都冇乜嘢，嗰晚因為住一晚嘅啫。咁去到 check in 啦之類咧，咁我同屋企人就入咗間酒店啦。咁去到間房嘅時候， 咁我當我執緊嘢嘅時候呢，咁我聽到廁所裏面有啲沖水嗰啲聲，咁我以為我屋企人喺裏面，咁我入去睇下，咦點解仲未落去，因為要召集啦咁樣。咁當我入到去嘅時候冇人㗎。咁但係呢就見到有個白影，係好清楚，因為白影呢係遮住到佢後面身後面嘅嘢嘅。咁就向夢牆咁閃咗入去啦。咁我都不以為意啦，因為當時仲細個，咁我冇乜嘢，即刻落去召集，咁就玩玩咗一晚。咁第二朝呢，到我哋召集上返車嘅時候呢，咁個領隊呢就同我哋講話，好，因為之前冇聽佢講過呀，點呀，琴晚瞓得好唔好呀，大家咁樣。咁跟住冇人出聲啦，跟住佢同我哋講啦，其實呢間酒店呢就喺呢度好有名嘅，咁就問佢點解喎。咁係因為呢個森林裏面呢，以前有好多日本人喺度自殺嘅。咁點解喺呢個森林裏面自殺呢？因為個森林裏面呢，佢個地質問題呢就好多磁石㗎，呢個森林。咁縱使你係有指南針呢都出唔返去嘅。 即係可以迷失嘅裏面。 係啦，一定會迷失，一定走唔返出去嘅。咁講咗之後，咁我哋同佢講返啲經歷啦，即係我當晚嘅經歷啦，佢就話咁你都幾好彩㗎啦，冇乜特別大事情發生。 喂，但明知都叫你去嗰間酒店住嘅。 但係因為係公司安排嘛。咁樣囉。 即 係最主要係嗰個森林，即係如果有朋友第時去到間 酒店 下面嘅酒店，佢係一間好簡陋嘅，而喺森林裏面呢，我相信係嗰間酒店。 我相信好多朋友會知道，因為其實喺我哋恐怖熱線好多朋友都講過話，就 山 中湖裏面呢就係呢類酒店啦，咁基本上就係好多時都有咁嘅經歷㗎。 喂，但其實如果咁講，好似冇得揀咁樣去親富士山呢，一定係去嗰啲酒店㗎，喺附近㗎啦，山腳或者山中湖或者之類咁樣。 係冇錯，喺山腳嗰度。 咁比較呢嗰個冇得揀，咁一定要預見到咁樣喎，好似。 咁可能都係時運上面嘅問題啦，不過可能機會率高啲咁解啦。 係囉。OK， 好，唔該曬你先啊，拜 拜。 喂，許生， 係， 你好， 你好。咁我就想講兩件事㗎。咁第一件事呢係呢係咁個我去旅行嘅時候呢，個導遊就同我哋講咗兩件事，就係咁呢就咁個導遊呢就有兩個新同事咁樣啦。咁就去馬來西亞，咁呢雲頂嗰度雲頂賭場嗰度啦，酒店嗰度。咁就有位新同事嚟嘅，咁嗰晚呢佢就瞓覺。咁呢因為之前呢其實啲同事已經同佢講咗呢話雲頂酒店呢嗰啲酒店呢就唔係咁乾淨㗎，佢啲窗呢其實好多都係封住晒囉。 好出名㗎啦呢度。 係啦，即係就封住晒，係得返好少一條罅咁樣囉。咁有一晚瞓覺嘅時候呢，咁嗰位女同事呢就不斷咁樣呢就聽到，咁佢合埋眼瞓咗覺，咁就不斷聽到啲風聲呢由個門度呢就吹去個窗嗰度。咁佢就其實佢自己都估到囉，會估到會係嗰啲即係污糟嘢咁樣啦。咁佢都唔係好懷疑，但係維持咗好耐啦，成晚都係咁囉。咁結果佢忍唔住啦，咁就即係但係就冇講得出嚟，就喺心喺度諗啦，你哋唔好咁過分咁樣囉。跟住突然之間就停咗囉。 好似鬧鬧咁樣。 係，你跟住就停咗。停咗跟住之後佢就好奇怪，唔知發生咩事呢，咁呢就擘大咗隻眼，好好奇咁望佢個窗嗰邊啦。咁原來佢就不斷就見到呢係有啲靈體，即係有啲好似人咁樣，但係呢又好似即係咁啲啲靈體咁呢就不斷咁跳落個窗度啦。 點樣你見係嗰啲影嚟嘅點樣？ 係啦，嗰啲影啦，類似影咁樣呢就係啦，跳落個窗度囉。 跳落個窗度。 係啦，即係喺門口跑跑跳落個窗度。 哇， 我即係突然間衝出去跳落去咁樣囉。 係啦，跟住 我經過囉。 當佢見到嘅時候呢，突然之間呢就有一個影就擰返轉頭望返住佢囉。跟住咁嗰個同事就好驚啦，咁就大髀撳個頭咁樣呢就冚埋落個即係冚埋個頭咁樣啦。跟住佢就好清楚咁聽到呢啲腳步咁行過去床頭度囉。 哇， 就同佢講話你掀多張被啦，睇下我個樣咁樣。 喂擺明嚇喎。 係啦，跟住嗰個同事就揞住個，即係搵張被揞住個頭就唔敢開，就震到天光咁樣。 喂，其實即係話呢佢見到你望到佢，佢就想嚇下你咁解法喎。 係啦，就係咁樣啦，即係跟住之後就 睇咗前走埋叫佢掀開張被睇下佢咁。 喂，嗰邊猛成咁樣咁樣真係，即係無時無刻咁有好多朋友旅行咧都遇上嘅喎。 係，同埋另外嘅嗰個都係發生喺雲頂嗰度。係 點啊？嗰、那個 咁咧就咁你知馬來西亞嗰啲天氣咧就比較熱啲噶嘛。咁佢哋有時沖涼咧，咁即係譬如啲團友或者啲同沖涼咁樣咧，就會都係沖凍水咁樣，唔會話沖熱水咁樣噶。咁照計咁、那個玻璃應該冇瑕氣噶嘛。咁、有一次咁嗰、那個個同事沖完即係沖完涼咁樣啦，咁就掀開條掀開浴簾就諗住梳頭啦，咁就好奇怪，因為佢另外有個朋友就喺出面大廳度等緊佢㗎，咁佢自己一個人咧就喺房度沖涼，咁沖完涼就見到好多蟹，咁佢即係都覺得冇嘢，以為沖涼就會有，咁好正常啦。咁佢就行埋去，咁就梳頭啦，咁就要抹咗啲蟹去啦。咁佢一抹嘅時候，佢好清楚見到有一個著唐裝嘅男人係企咗喺後面咯。跟住佢就好驚啦，跟住但係佢只腳軟曬開唔到門咯，佢想嗌咧。佢想嗌咧都嗌唔到咯，佢想 頂咯， 佢想嗌都嗌唔到，跟住聽唔到，跟住成個人跌低咗，成天白雲 滿。係暈咗啊！個意思 唔係佢係跌低就撲低咗，佢想走但係走唔到， 即腳軟到跌低。 係啦，即係撲低咗，跟住可能好大聲咁，跟住個同事就走入嚟咯，即刻衝入嚟咯，咁可能知道都咩事，跟住就陪咗佢喺廳度成晚都喺廳，即係嗰個大堂度咯，唔敢入房。 但係其實個同事衝入去嘅時間已經唔見咗個唐裝衫嘅。 見唔到啦，已經。 啊，應該係咁樣啦。 係啦。 咁但係如果咁奇怪嘅，如果咁講法咧，喺嗰度嗰帶嚟講啦嚇，應該 會有唐裝衫係咪？ 係啦，即係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朋友喎？因為嗰度應該唔係屬於嗰種嘅文化嚟。 喂，但係我聽阿許生咁講咧，兩次都好似好特登地出嚟嚇人，即係個感覺喎，你覺唔覺啊？ 係啊， 唔係話即係冒冒然，只不過我經過，唔好意思，你即係可能係一個時運低遇上，唔係咁。 唔係或者佢可能覺得個地方以前係屬於佢噶嘛，咁你唔好喺度咯，或者。 即係同啲人玩下。 係啊，或者係咁樣啦，叫你走，一就係咁樣。 咁你都明白到嗰度已經變成酒店啦。 好難講，因為佢真係嗰個心未識啊嘛。如果唔係，點會咁多嚇呢啲故事出現咧？ 喂，但許生啊，最終嗰度咧，咁落到大堂通宵啦，天光啦，咁你哋有冇再換房或者已經走咗啦？其實 住一晚嘅嗰陣時只係，所以就已經走咗咯。咁同埋想有個問題想問一問就係咧，咁其實喺呢兩年裏邊咧，我屋企咧有三個人過咗身嘅，但係有個好奇怪現象就係咧咁頭一次咧喺我哥哥過身之前咧，咁我細妹咧就發夢咧去甩牙，甩咗隻牙，跟住其實都冇懷疑噶。咁咧第二次啦，咁我即係大學咧，咁我伯娘啊就過身啦。咁但係前嗰幾晚咧，其實我細妹又夢見我細妹甩，即係佢又夢見佢自己甩咗隻牙喎，跟住就過身。跟住到最近呢次啦，就喺譬如就喺即係平安12月24號前嗰幾日咁啦，咁我妹妹夢見佢話佢就同我媽咪講，媽咪我甩牙，跟住24號咧，我嫲嫲就過咗身啦。 咦，好似係有咁嘅關係過，聽過嘅喎。如果夢到係甩牙情況， 係啊，所以其實想問下，知唔知點解會係咁啊？因為三次都是我細妹夢見咗粒牙咧，咁屋企就有人過身咁啊。 但係呢啲咧，即係變咗係其中一種夢裏面嘅解夢法。 係啊，其實一種解夢，或者點解會甩牙就等於某一啲人會係過身咁樣咧？個關係喺邊度咧？ 即係呢個可能要查翻一樣嘢就。 但我真係聽過咁樣解釋嘅。 又或者好似上次雲海咪講咗一個即係可以解夢嘅網頁咁樣嘅 ，www.dreamup.com 咧，你會唔會有機會將呢個係 send 上去咯？當其實佢喺數以萬計嘅解夢專家會同你 reply 你嘅。 哦， 好嘛，你試一試啊。 好， 咁 你 寫上去，咁睇下有冇人去回應翻你，睇下會唔會真 係。係啦，因為呢個解夢嘅範疇嚟嘅，即係有聽過一啲咁樣嘅傳說 嘅 嘛，我哋都 有嘅，真係有。 嚇，唔該曬你先，許生。 好， 拜拜。 拜拜。 好，跟住落嚟接聽另外一個朋友電話，鄭小姐嘅，喂，鄭小 姐。 你好，係有咩分享啦？ 咁我想講我3月16號到我哋去泰國旅行嘅經歷嘅， 即係啱啱對上嘅啫喎。 係啊， 係。 咁我哋去5日團嗰只 泰國， 就4萬韓國嗰度嚟㗎。 哦，韓國係。 咁跟住後屘我哋4日裏面咧有頭嗰2日咧係唔同酒店，其餘嗰2日咧就係同間酒店嚟嘅。係。咁件事係發生應該係第2晚嘅酒店㗎。 係。 咁嗰間酒店我唔係好記得嗰啲名，因為 係咯，唔好記得。咁我哋成班人啦，咁一齊入住咗酒店。咁有兩對姊妹啦，咁佢哋啱啱抽證咧，尾房嗰啲鎖匙啊。 嗯。 咁跟住係啦，咁佢哋一入到房咧，佢哋就話聽到啲有人搲牆聲噶。 搲牆聲，即係指甲搲咁樣啊？ 係啊係啊。咁佢哋搲，開頭佢哋唔覺，因為佢哋一入去就開電視嗰啲噶啦。 係。 咁即係嗰陣時啲聲就會比較細啲咯。 嗯。 咁跟住後屘佢哋即係沖完涼啦，咁即係熄燈瞓覺嗰時之際咧，咁佢就發覺越搲越大聲。 嗯。 仲要係搲到系瞓唔到觉， 即系好肯定喺房里面嘅。 系啊，因为埲墙出边已经系冇嘢噶啦。 咁但系你有冇肯定，即系譬如边一埲墙啊，咁近窗啊，近边度啊咁样？ 唔系近，即系墙嗰边嚟噶，墙角 嘅， 系墙角，但系墙嘅出边已经系即系楼下嗰啲嚟噶啦。 嗯， 一定唔会有人经过或者行过咁样噶。 即系冇可能有人凌空咁喺度搲。 系啦系啦， 即系唔会系隔篱房，唔系啦，一定唔系。 一定绝对唔会，因为系唔系隔墙离房嗰埲墙。 走廊嘅墙。 系啊系啊， 你有冇尝试即系装下咧？可以讲下，勇敢啲。 唔系我嚟噶，系对姊妹嚟噶。 对姊妹。 咁但系佢有冇尝试咁样做法？ 冇驚啦，已經係驚 到， 係啊，太驚啦，已經跟住就即刻打電，即係即刻衝，一個已經即刻衝開，衝出房，開住開大道門，一個就喺房裏面打電話俾個領隊啦。咁跟住後屘個領隊就上嚟睇下究竟有咩事啦。咁上到嚟之後咧，係冇聲噶，一啲聲都冇噶。 咁奇怪。 係啊，跟住後屘咁就話，即係個領隊就話你哋自己疑心重啫咁啦。咁佢就走啦，個領隊咁走到去就快即係搭 lift 之際啦。咁佢哋兩姊妹又同一時間聽到聲，咁即刻個家姐就即刻拉個領隊，即刻拉翻佢入房聽啦。咁個領隊聽到非常之清楚，今次就一齊聽嘅，咁 一齊聽到啦。 係啦，一齊驚，跟住就個領隊就話咁，我幫你哋換房咯。咁第二日換房啦。即是去到个即刻换帮他们换房，咁嗰个酒店嗰度啲人呢就又肯即刻帮他们换喎。但又冇讲咩事俾佢哋听啦。 但唔肯，你有冇追问先嗰两姊妹？ 我唔清楚，因为佢哋到最后第二日一朝早一起食早餐嗰时呢係讲返囉嗰件事。咁跟住咁我哋同行呢都仲有四个朋友㗎。咁嗰四个朋友都一模一样，都是同一日，都是同一间酒店，是听到那些声，但那四姐妹呢就不是住美房的。 是住什么房？普通的啫。 普通那些啫。 但是永远都听到一些指甲搲墙声。 是啊，指甲搲墙声。 喂，但是没说有一个譬如说领队咁样，他自己走下去问一下那些工作人员究竟会不会。 有没有什么传闻？ 没有，那个领队都跟我们一起怕了。 是吗？都不敢了已经。 是啊，不敢了。因为那个领队很小的，就是。 即可能那些 part time 大团这样。 他告诉我们听就是做了几个月的，就是。 但是很惨，大家都可以面对到这个问题呢。你说如果一个人听都还可以当哎呀会不会太累啊，或者什么意思。 都好彩，即是没什么事发生，就是听到一声，是吗？ 是啊，但是那四个同團友咧就冇換房，因為佢哋係都聽到，就係因為驚聽到，所以就 開 到個電視機仲大聲冚過佢哋啲聲為止咯。 喂，咁但係直情個長時間嘅程度咧，聽到啲音樂咧，即係嗰聲咧，會唔會係直情係點講啊？一路總之佢坐喺間房裏邊就一路有。 係啊，不停有㗎，所以佢哋話嘈到瞓唔到覺啊。 咁但係有冇意思，或者會唔會即係有啲突然間唔止指甲聲，直情有啲影像咁樣喎？ 咁佢就話冇即係冇影像，冇乜都冇。 喂，但係點瞓覺啊？咁樣你喺咁驚嘅房裏面，即係講真瞓兩個鐘你都唔得啦，何況瞓一晚喎。 係啊。 住一晚定係住咁多晚？ 定係住咗一晚。 哦、 但 係 第二晚我哋仲驚，因為第二晚去到第二間酒店嘅時候呢，我自己好鍾意抄嘢嘅。咁我抄嗰啲櫃桶囉。 哦，即係你鍾意打開櫃桶。 係啊係啊，因為我會睇下有啲咩 你見到啲咩啊？ 咁我睇到本類似聖經嘅嘢囉。 咁但係佢係囉，一本紅色㗎，一本 即係類似，但係你唔肯定 我唔肯定，因為我已經見到嗰啲咁嘅嘢，我已經擺返落個櫃桶出。 其實會唔會係泰文嘅聖經呀？ 有冇打開呀？聖經呀？ 唔係，係英文嘅，我因為揭過一嘢，跟住我即刻冚返囉。 但係你唔肯定佢係聖經嚟嘅？ 我唔肯定，因為我冇好詳細咁睇。 咁其實冇嘢喎，可能係佢嗰間酒店嘅宗教信仰裏面擺低咗一本咁嘅嘢。 係啲房燈係住開頭嗰間房呢，係第一日嗰間房呢係好光猛，跟住就越住就越暗。 但會唔會嗱呢個呢，我覺得即係冷靜少少先，會唔會問一下啲酒店嘅員工啲燈係有問題嘅， 或者佢係咁柔和呢？ 係啊，即係其實驚你殘親你呀。 但係跟住你住咗一本紅聖經嗰個酒店有冇咩事發生先？ 哦，冇事，但係嗰兩姊妹又就慘啲，就抽到頭房。 咁咪點呀？ 咁跟住酒店唔肯俾佢哋換囉，咁佢跟住同其他啲團友一齊係啦，一齊瞓囉。 但其實都係聽到聲啫，一路以嚟嘅 trip 個個都驚囉。 咁嗱，唯有一樣嘢嘅啫，即係自己又冇做啲咩嘢，我覺得又唔需要驚嘅。咁但係有時啲聲呢，我哋當一個咁嘅解釋啦，即係好耐之前已經有好多朋友都講㗎喇，老人家周時咪話聽到啲波子聲嘅咩聲，其實有權呢就係好隔幾間呀，甚至乎隔兩層樓嘅傳落嚟嘅聲，你就當咁樣解釋囉。 Mm-hmm. 就好過呢諗住會唔會喺牆外面啊有嘢刮咁奇怪。 同埋有啲人講笑啦，心田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呀。 吓呢樣嘢好緊要。 即係其實信念都好緊要，就算 even 即係就算你就算聽到都好，但我又冇犯你，我都冇做啲咩嘢，我唔需要驚囉。應該有咁嘅念頭嘅。但如果你話越驚嘅時候，不過好奇怪喎，依間酒店聽完第二間酒店又有。 嗰兩姊妹啊嘛， 好吊住咁樣喎，吊住佢喎。 聽到瞓唔到覺，佢哋日日都即係黐住啲其他團友同一間房。 哦，咁嗱，唯有咁樣做法咯，咁唔會驚咯，即係唔會影響個旅行心情咯。尤其是如果你咧，尤其是怕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就即係你會越嚟越驚噶嘛，佢亦會越嚟越強嗰啲聲。令到你更加驚嘅。 不過諗可能未必啲酒店嘅問題咯。如果你講好似嗰兩姊妹即係吊住嗰兩個姊妹，哦，即係去到第二間酒店。咁其實你 total 呢個去泰國唔係韓國嘅旅程住咗幾多間酒店㗎？ 住咗三間㗎 啦。哦，三間酒店。 咁 其實得兩間定三間先？ 第一間冇事咯，其餘兩間都有事，仲要係 後尾嗰兩間有事。 喺漢城入邊喎啲酒店。 但係嗱，翻到嚟香港呢兩個姊妹即係有冇同你聯絡啊？ 我哋未約出嚟，諗住要約出嚟嘅都。 嗱，你不妨咧就試下問下佢，究竟仲有冇問題？因為如果有問題嘅話，可能就自身有問題啦，基本上都嚇、即係如果你信嘅話咁樣啦。但係我相信都係聽到聲咧，唔會有咩事嘅。尤其是你自己都冇做啲咩嘢，係咪先？ 咁佢又冇出去，即係冇話咩去嚇佢哋嗰啲咯。 但係你哋就冇事啊嘛，鄭小姐係嘛？ 係啊，冇事。 係當然可以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啦嚇。OK， 唔該曬你，拜拜。小姐， 系你好， 系请讲，黄小姐。 系我讲，我就同我个同事咧就去海南岛噶。咁我哋嗰日系 last day 噶，咁我哋咧就食完晏昼饭咧就翻我哋喺海南岛嗰个三亚个望德三亚酒店嗰度。咁出边咧就有泳池有成嘅，但系佢嗰啲咧好污糟，我哋冇去玩到啦。咁我哋就翻去房间嗰度噶。咁啊翻到我哋一开到嗰间房，佢系地下嗰层嚟。咁咧就出边咧就对住个好似啲沙泡咁样，但我两我同我个朋友入到去都个心系好寒噶，我唔知点解。咁但系咧，我哋冇即系又食饱饭嗰啲嘢，我哋又唔玩，咁我哋就瞓晏觉。咁我同我朋友咧提议咧就拉咗帘出嚟晒下间屋会好啲。我话但系咧，我哋瞓地下咧会好多人，即系我会觉得有人行下你睇住会瞓得唔好咯。咁我两个嗰日都喺度瞓，完之后我哋第日食完嘢，即系嗰晚食完嘢之后，我哋翻间房嗰度。咁我哋因為我哋驚，即係個感覺係好驚，我唔知點解會係寒囉。咁我哋食完沖涼都一齊沖，咁兩個分開。咁到我哋因為佢啲電視我哋收得唔係幾好，我哋都冇睇㗎。咁當晚呢我就兩個一齊刷牙咁。咁我呢就喺埋邊，我個朋友呢就喺開邊㗎。咁刷刷牙咁個舉動係我哋刷咗冇耐嘅一齊。但佢突然間嘅舉動係我係寒一寒咁，佢突然間係放低曬佢啲嘢，唔刷即刻攞住口就出身。 做乜嘢？ 咁我好驚，咁我唔敢去問佢，我唔知嗰種 feel 係點樣講。咁我哋跟住出翻嚟，咁我因為我哋有帶 warm 問佢，我就出住個 warm 問聽，佢就出住個 warm 問聽。咁咧，但係我雖然係聽咗 warm 問，但我聽到佢隔離同一個我個朋友係輾轉反側嘅。但係咁後期我瞓著咗，咁到嗰第二朝 我哋係打飛機走㗎嘛。咁我喺架飛機度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琴日咧點解突然間刷打牙走咗出？ 點解？ 佢話佢見，因為酒店一入去咧，個廁所係咪好近嗰個大門口㗎？係 啊。 咁佢話個大門嗰度，佢話佢見到有個白色嘅人形咁嘅嘢飘入嚟， 哎呀，入去洗手间啊？ 唔系，系飘入间房 間。哦，即系经过咗。 但系佢系喺我外边去刷牙噶嘛？ 所以佢眼角可能睄到咁样咯。 系啊，佢又望到，但系佢好惊，佢安慰，但系佢觉得唔好话俾我听咯。其实我个心其实系 都惊啦， 系有个心理上，不过我唔敢去问。其实唔系等于我觉得冇事咯。咁啊安慰自己，因为如果真系两个人都知道咗，我谂我哋嗰晚系唔使瞓咯。 系。 咁跟住佢系佢话。我唔知係咪覺得係我有即係覺得個環境唔好呢，就大家兩個人嘅感覺都咁，即係我哋入到家酒店，我哋冇兩個人都冇分開過，我哋連去洗手間都會一個喺門口，即係嗰種感覺囉。我會覺得嗰間嘢係幾恐怖囉。 喂，但你係咪參加團㗎？ 你係參加團㗎？ 你冇問返個導遊或者領隊㗎嘛？ 冇喎，我諗唔會刻意去問佢啦，因為第二日都走啦。 係，因為啱啱係走嘅，不過如果唔問，即係或者你唔係第一日走咧， 轉房啊， 係啦，都係要做呢啲嘢㗎啦，都係嘛？ 同埋我有一單咧，就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我入過醫院嘅，我因為我喺觀塘區，嗰時我就入觀塘嗰間。醫院嘅，咁我嗰時入醫院係入咗幾日，咁有一次咧，我都唔知點解個，但我唔知係咪真係有靈體啦，咁我就自己嗰陣時九點幾嘅，咁我起身想去洗手間，咁當我想去洗手間，我只腳踏入去一步嘅時候咧，咁突然間咧，我有嘢稱高咗，我真係稱高咗，我係我諗幾寸到啦。 點樣稱高？你係稱高去邊？ 唔係啊，即係我只腳未一想踏入去個 toilet 嗰度啊，即係去醫院床嗰度係有個一立床咁，跟住又有個洗手間係俾人共用噶嘛。咁我一踏入去嗰一步咧，我望唔到咩？我其實我咁大個女係未見過有冇鬼咧，或者有冇其他嘢嘅。就俾佢扯高咗，個人扯高咗，即係好似你玩過山車離心嗰下，但我扯高咗之後係幫我震翻落地下，但我係冇跌低過嘅。 痛唔痛啊？ 嚇嚇，即係離地係俾佢，即係俾人好似俾人 戚一戚高放低， 咁掟翻落地下嗰下。 但係痛唔痛嘅咧？ 唔痛嘅，但係咧，但係嗰下嘢我會驚，即係離咗心之後咧，我就唔敢再去廁所。但我唔知點解我可以唔去，即係其實我唔知我急唔急，咁我跟住我去翻我間我個病房，即係我張床嗰度。但我去翻我張床嗰陣時咧，係唔係好受我控制？我個人係攣埋咗，跟住咧，我係個喉嚨係發音咧係咁樣嘅喎。 但呢個會唔會係因為嗰下戚，所以令到你驚咗咁樣？ 唔係，但係我唔控制唔到自己喎，我控制唔到自己係咁樣喎。咁我係好辛苦，即係我係覺得我自己係唔係我自己可以控制得到我自己去唔聲啊！咁我好辛苦，咁我撳個鐘，我當時係撳嗰啲護士嚟。 係咯，叫姑娘嚟。 咁點啊？佢哋話。 但係姑娘嗰啲因為我成日話我成日識係講，因為嗰時候我都唔係好即係好細十幾歲，我就話我好辛苦啊！我話你哋可唔可以咧同我俾啲安眠藥或者同我打即係眼瞓針？細個係識咁講，但係嗰陣時佢哋安慰我，即係因為佢嗰陣時好多見習嘅，佢哋唔知點算，但係佢哋見到我係抽埋一齊嘅，我個身係唔可以瞓直噶，我係抽埋個身咁，跟住個喉嚨咧就係同佢哋。即係好辛苦，我先至可以同佢講到我有咩需要。咁我一唔講咧，我就 但其實有冇同你個病徵有關嘅呢樣嘢？ 冇，一定冇嘅。 但係黃小姐，你有冇懷疑自己係一啲咩事發生 咧？我會覺得唔知係咪咧我人際，即係我諗運際係咪個人唔好咧，好容易俾嘢上咗去咯。 哦，即係為鬼上身。 係啊係啊，我俾佢掟完之後咧，佢係控制得到我自己，做唔到，我連伸直個身都唔可能嘅喎。 直至 上床 幾時先得咧？ 後尾係我好辛苦咁嗌曬，咁跟住啲姑娘搞我唔掂，咁夜晚再 call 醫生嚟同我係打針，打完針跟住就喺度同我講話，你冇事啊，你唔好喊啊，咁跟住就瞓咗之後就冇事，第二朝醒就冇事咯。 即係打完針瞓著到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好肯定呢樣嘢同你本身入醫院個病唔關係㗎啦。 唔關事㗎。 但係你肯肯定話，即係譬如話你抽搐個時間咧， 唔係抽搐㗎，我係俾我即係你話我瞓翻上。 係啊係啊，即係攣埋身嘅時間咧，你個思想係咪好清晰㗎？係自己㗎，但係只不過你控制唔到身體。 我控制唔得到我個喉嚨唔發聲咯，我喉嚨係嗰種喺個喉嚨不停係 即係你好清楚個思路個環境嗰啲嘢。 但係我覺得好辛苦咯，因為我點解？ 覺得辛苦，我而覺得自己控制唔到，我好想瞓覺咯。但係佢令到我係瞓唔到覺，因為我喉嚨係出聲，同埋我身你個人係抽埋一齊噶嘛。一扯埋一齊，你唔可以好，即係你瞓覺梗係要好安靜先可以瞓到，但我係瞓唔到㗎、所以先至係半夜再個醫生再嚟幫我打針，咁樣先至瞓。 咁、你話呢就俾佢即係稱起咗你啦。 係離心嗰種掟返落地下個，即係我時間多年、其實我嗰種感覺係歷歷在目。 有幾高啊？ 我諗大約半尺到啦。 哦，即係又唔係好高， 佢又唔係好高㗎、 但係就肯定唔係人做㗎啦。 唔係人做嘅，唔係人做。 嗯， 但我唔明系咪真系系即系个人，如果你知入清医院都唔方系好嘅，系咪真系个人个运滞好容易俾呢啲？但我咁大个女系未见过呢啲嘢。 喂，有人系咁讲啊，啲师傅都话咧，即系有人系，譬如你病啦 吓、 你其实呢个系最容易咧，就所谓俾灵体入侵到嘅，有咁嘅一个论调啊吓。 系，咁同埋兼且就话即系，但系又好难去讲呢样嘢喎。虽然话大家即系唔知话讲你当其时个病系乜嘢嘢啦，但会唔会有种影响到个感觉都会系咁样？ 系因为你原来其实。唔知道嗰樣嘢原來影響咗其他樣嘢噶嘛？ 係啊，因為我啲病係啲婦科嗰啲嗰啲，一定唔會係呢啲嘅。 即肯定唔關事嘅，唔會咁靈異發生嘅。 唔會，因為我嗰時我去到我入醫院嗰時係佢都要驗我一輪先至可以俾藥我食，咁即係唔係啲咩急病或者咩抽搐或者咩其他裏邊嘅嘢。 但之後就冇事啦，總之。 就冇事咯，即系自嗰次之後咁、其實我咁大個女未見過呢啲，我想問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啲會咁樣撞到會控制得到個人咁樣？ 好難講嗱，我哋聽好多故事啊，或者聽一啲師傅講嘅話，有機會等於好似 Edmund 正話講咁樣，即係你一病啊，或者唔精神啊，唔夠瞓啊， 意志唔夠啊， 係啦，咁就會有虛弱嘅位咧，俾嗰啲即係所謂嘅靈體啦。如果你信嘅話，咁就入侵到嘅，咁有都唔出奇嘅。如果你信嘅話，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肯定好容易上到嘅咧？咁我相信。就唔係話咁容易嘅嘢， 同埋唔係每一個都有機會咁樣噶嘛，講真係咪先？ 即係證明其實人個唔舒服啊，或者個運氣唔好，其實都係係咪容易俾靈體去佔據嘅咧？ 咁講係較大機會啦， 係啦，就唔係話一定係咁樣咯， 係冇 ？OK， 好，唔該曬你，黃小姐，拜拜。